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李岩的散文《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杜甫的《月夜》。 今年是丰子恺诞辰120周年。1898年11月9日，中国现代最知名的画家、散文家之一丰子恺出生了。这是一个甚至不需要多介绍的人物，因为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总能看到他那些有诗意、有邪趣、几乎没有人不喜欢的漫画。他的画、他的散文还在被不断的编选出版。要论民众的喜爱和接受度之高，现代文艺界能够超出他的人恐怕不多。丰子恺是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石门镇人，原名丰润，又名任仍，字子季，后改为子恺，笔名 TK， 是中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书法家和翻译家。前不久，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漫画人间：丰子恺的艺术世界展览》，看展的人们停留在他为小儿子恩狗所画的画前，赞叹他为何能将如此日常的小儿情态描画得如此亲切又耐人寻味。这种感受与90年前朱自清、郑振铎等人初次看到丰子恺漫画时的感受相差无多。他的画让人们发觉日常生活之意趣，感受古诗词句的境界，不曾远离生活，却又仿佛体会到一个更干净纯粹的世界。朱光潜曾为丰子恺的画展写过一篇文章，说子恺从顶至踵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动笑貌全都是艺术的，而且要先了解他的画品，必先了解他的人品。在今天，我们纪念丰子恺先生，再一次欣赏他的画作，也尝试探寻他的内心世界。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李岩的散文《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933年春天的一日，丰子恺全家齐聚在故乡石门湾，浙江北部嘉兴与杭州中间的一个镇子，一起嬉笑叫闹，庆祝乔迁建好的新屋圆圆堂。为了这幢房子，35岁的丰子恺将积蓄的6000余银尽数花费，构造、陈设、屋部精心营造，使它合乎主人的理想与追求。圆圆堂取中国式的构造，全体正直、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这样光明正大的环境适合我的胸怀，可以涵养孩子们的好真、乐善、爱美的天性。石门湾圆圆堂与丰子恺不只是一幢房屋，而恰如理想之落地。在这里，丰子恺不是一切植物，度过了一段半隐居的安闲岁月。他作画写文，饮酒读书，欣赏院中的四季风景，享受儿女环绕的温情，且在创作上十分高产，诸多漫画、随笔之代表作都完成于此时。平静的生活过不到5年，侵华日军的战火烧了过来。1937年深秋， 七七事变已爆发数月，松江失守，嘉兴遭多次轰炸，炸弹随之炸到了石门湾，封家开始了长达八年的逃亡之路。而在他们离开刚几个月，就收到消息，圆圆堂已毁于战火。先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在丰子恺的一生中，石门湾圆圆堂虽然不是居住最久的著作，却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举足轻重，以至于呈现出一种近乎象征的意义。避居于自己的小天地，与纷乱的社会保持距离，专事艺术和文学，这对于丰子恺而言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追求。但在历史的大变局中，他难免屡受冲击，飘摇动荡。唯可庆幸的是，炮火可将新屋炸为平地，却终究不能撼动无形的内心世界。童真、和平、艺术，丰子恺所执着于的一切，不仅伴随了他的一生，又让他的创作历经近一个世纪也不损其光泽。丰子恺作品中让最多人一见倾心的，大概要数他对儿童生活的描绘。丰子恺自己称之为儿童像。上世纪二十年代，丰子恺出版的第二本漫画集就已经以儿童作为主要题材。近些年，随便翻开市面上的丰子恺漫画散文选集，有关儿童的随笔和漫画往往放在最前。随便看看吧，花生米不满足，小男孩气鼓鼓地坐在桌边，不满意面前的寥寥几颗花生米。沾沾底车，脚踏车，孩子握住两把大蒲扇，一前一后放在腿间，假装脚踏车样子。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女孩阿宝打着赤足，却一脸认真地给凳子的四只脚分别穿上小鞋子。弟弟新官人，妹妹新娘子，几个小孩子参玩着办新人结婚的游戏。谁看到这样的话不会莞尔一笑呢？哪个养小儿女的家里不曾发生类似的片段呢？但毕竟只有丰子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将这些家常生活的有趣瞬间捕捉到，又用画家的手笔一个一个地记录下来。儿童的发现是中国新文化史上的一桩大事，但饶是多少理论意见与观点陈述，论触动人心的能力，也比不过丰子恺用毛笔勾勒出的小儿情态。因为丰子恺对儿童的发现不是纸上得来，却是出自对自家儿女的亲近与观察，而他对儿童的钟情又不只是喜爱，而是上升到崇拜。丰子恺1919年与徐立民结婚，从1920年起陆续生了长女陈宝、二女林仙、三女三岁时夭亡、长子华瞻、次子齐伟五岁夭亡，加上在丰子恺家长大的外甥女阮阮，当时丰子恺年纪虽然仍不甚大，家里却有大大小小好几个孩子。而那一时期，丰子恺正觉世间一切枯燥无味，无可享乐，只有沉闷、疲倦和苦痛，正如同乘火车一样。这时期相当的延长，直到我深入中年时候而截止。从家里的小儿女处，他发现了一片更合乎理想的新天地，正可以反衬成人社会的恶劣。 他写给我的孩子们说，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他将儿童时期视为人生的黄金时代，当女儿阿宝长大，开始懂得将巧克力均匀分给弟妹，丰子恺的感受是可笑又可悲，因为他开始牺牲自己的幸福来增值弟妹们的幸福。甚至当写到因早产而死去的孩子阿难，他说，你的一生完全不着这世界的尘埃，你是完全的天真、自然、清白、明净的生命。在他看来，孩子一旦长大成熟了，即失去了那种完满的率真，这是一种近乎宗教的心情，若以现实的观念去看，已经未免有些偏激。这样一种思想倾向的特别，有一个有趣的例证。白杰明的《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中也用了一则对比，丰子恺和朱自清的同题散文《儿女》，经叶圣陶之手发表在1928年同一期《小说月报》上，两人都刚刚年过三十，都有五个小孩。 丰子恺在文中赞叹儿女有健全者的心，朱自清却在哀叹养育孩子带来的巨大压力，像是被剥层皮，说自己的处境就如同鲁迅有讽刺意味的小说《幸福的家庭》。成人不堪孩子的搅扰，往往是因其影响了自己工作或严肃事务。而在丰子恺，他担心的却是现实社会对孩子纯真本性的玷污。价值取向上的根本有别，才让丰子恺能在琐碎繁杂的日常生活中与儿女朝夕共处而不觉烦，甚至将种种任性妄为之举都理解为真率、自然与热情。这是厌世、逃避，还是纯真、本色？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丰子恺自己说，我启慕这种孩子们的生活的天真，艳羡这种孩子们的世界的广大。或有人笑我故意向未恋的孩子们的空想界中寻求荒唐的乌托邦，以为逃避现实之所，但我也可笑他们屈服于现实，忘却人类的本性。 好了，李岩的散文《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丰子恺在灿若晨星的中国现代作家群中也是独树一帜的，不仅因为他在文学、音乐、教育，特别是美术方面都卓有成就，更是因为他的很多作品都聚焦于儿童，不是童话，但是比童话拥有更多更长久的读者。丰子恺把儿童当作生活中美的来源，只有具有最广阔无私的心胸和最善良的审美出发点的作家才能做到。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杜甫的月夜。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尚远。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杜甫所作的《月夜》。今夜夫舟月，闺中只独堪。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已虚黄，双照泪痕干。诗歌大意是，今夜福州上空的那轮圆月，只有你在闺房中独自遥看。远在他乡怜惜幼小的儿女，还不懂得你为何思念长安。染香的雾气打湿你的鬓发，明月的清光使你的玉臂生寒。何时能和你并肩坐在薄帷帐下，在月光下你我互相擦干泪痕呢？思念家人几乎是古诗中最常见的一种题材，而月下念人作为一个常规的诗歌意象，曾被太多诗人运用，几乎成为套路。众所周知，老杜作为诗词大家，看家本领是宏大视野的史诗题材，而做起这种儿女情长的思念诗也是不同凡响。